切太美好，留是在生命里，幸福都瞬间带走我所有快乐往昔，放弃孤独的翅膀，飞向远方。结尾在梦断的片刻，时间的回转在一直让我美，圣洁的赞美。